有几点再见之后再拖延，可惜谁有没有爱过，不是一直亲上面的雄辩。那年我们一时匆忙，不想成熟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不管那吻痕还没结边，拥抱的童年也没能羽化再成仙。不怪这一段因没空反复再排练，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不能红着脸，就像那一场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我们要互相亏欠，要不然平衡怀念。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，只爱看同一张脸，那么莫名其妙，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，春夜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。不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，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怪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